关云长知世恶绝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凶僧盖雄逃到三官庙前，坐在庙门外的台阶上，长吁短叹，自言自语，惊动了在庙内睡觉的程咬金。程咬金怎么到三官庙了呢？这叫无巧不成书。原来秦琼派尉迟恭和程咬金分为东西两路堵截凶僧，程咬金被派到西边，这个咽喉要路离着疆场大约十来里地。程咬金到这儿半信半疑，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，盖雄就从我这儿走啊，不行往东边，不行他跑城里吗？即便是他真到这儿叫我碰上，我也不敢抓他呀，他的迷魂药太厉害了，我呀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得了，我找个地方歇一会儿。抬头一看，路旁有座三官庙，打马来到庙前，摘灯下马，牵着马进了山门。大殿东边有棵古柏，他把树拴在上边就进了大殿了。一瞧，供桌挺干净，摆着香炉，后边挺宽敞，他就坐在那儿想歇会儿。没想到坐着坐着困劲上来了，身子一歪，脑袋枕在胳膊上，呼哧呼哧睡着了。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呢，盖雄来了，把他从梦中惊醒，他蹭就坐起来了。谁说话？他歪着头顺着大殿门往门前看。嗯，哟，这不是盖雄吗？嘿，真巧了，哎，我怎么能把他抓住呢？他眼看着盖雄啊坐在山门外的台阶呢，脸冲南坐，后背给他，他悄悄的就来到供桌前，伸手把大香炉抄起来了，香炉里有多半下的香灰呀，拿起支架，举着香炉高抬脚，轻落步，捏足千宗，就来到大殿外，来到山门这，来到和尚的背后，对准和尚脑袋，他把香炉一方个噗就扣在了和尚的脑袋上。大白和尚不知道哪的事儿啊，哎呀，噗噗，香灰洒了满头满脸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这程咬金真是麻利坏，伸手解下的腰带子，拧过胳膊，用带子乒乓五六把大和尚捆上了，捆上胳膊捆上腿，这才从头上摘下了铁香炉。盖雄眼睛让香灰迷住了，睁不开呀，鼻子嘴全都呛得慌啊，半天眼泪把香灰冲出来，才看见模模糊糊眼前有个人。程咬金这乐呀，哈哈，我说盖雄啊，没想到今天你被我抓住了吧，这回你还跑得了吗？哎呀，弥陀佛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谁呀？说出我的名字，得吓破你的苦胆。四爷姓程，我叫程咬金呐、啊。啊，程咬金？大白和尚纳闷啊，程咬金 怎么藏在这儿了呢？这是生有处，死有地呀，我太冤了。程咬金说，你冤啥冤呢？当当，照脸上给他两拳，大和尚立刻鼻子也破了，血也出来了。得了，你跟我回去吧。随后他费了很大劲儿，把大和尚扛起来放在马鞍桥上。这和尚可遭了罪了，一头脑袋耷拉着，一头腿耷拉着，肚子朝天。你说这养壳放在鞍桥上受得了吗？程咬金牵着马往回走，走了几步，不行，你别看不太远，这走回去可够累的。得了，我呀和他一马双跨吧。他往上一纵身，一片腿儿骑到和尚肚子上了，肚子倒挺软和，和尚受不了啊。就这样一打马后跨，马一转圈，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往东走，直奔唐营。来到唐营的偏营门，程咬金下了马，哎，当兵的，我抓住了凶僧盖雄了，往里边回一声。是，军兵往里送信。程咬金牵着马往营内走，就在这阵儿，敬德从东边也回来了。他在东边路口等了半天没见和尚，顺原路往回来，到营门看见程咬金。四姑，你截住和尚了吗？ 截住了。嘿，你有福啊。 就在这阵儿，徐茂公等人出来迎接程咬金。四弟啊，你是怎么擒住这凶僧的啊？ 我给他来个将军戴帽。 接着就把擒敌的经过说了一遍。那和尚呢？那不在那边马上的吗？大家过来一瞧啊，和尚身子搭在马鞍桥上，早被程咬金给压死了。 嗨，你怎么把他压死了？嗯，没跑几步啊，他就没气儿了。嗨，死就死了吧，算了吧。 李世民命人把和尚人头割下来，悬挂在正营门外的高杆上，好让对过看着。这会儿当兵的忙活不提，再说唐营的庆功会上，老道谢红问罗成：贤弟啊，这凶僧已除掉了，往下你打算怎么取洛阳呢？罗成说：谢叔父，您放心回三清观吧，这里有我引洛阳王和他请来的四王前来偷营接战，趁机所拿武王必定一举成功。他把自己的计策讲了一遍。谢红听罢点点头：无良福，你的主意倒是挺好，愿你大功告成。酒宴已毕，谢红告辞，大家把他送出营门外，还要往前送，他说什么也不让送了。敬德说：这么办，我再送我恩师一程，你们都回去吧。众人回去，敬德又送了一程。在路上谢红说：徒儿，单等定了洛阳，不久大军凯旋还朝，唐天子必要金殿封官，你有什么打算呢？ 师父你等等，封官呢我不能受。 当初刘武周对我有恩，因为我说了错了一句话，要了他的命，我对不起他，所以我不当官。还有在介休县归降的时候，我说过我降李世民不降大唐。哎，那就错了，你投降李世民，李世民不就是武德天子的儿子吗？封官你就受，别犯死心眼儿。不过我得嘱咐你，往后你要多亲近秦琼、程咬金、徐茂公这帮瓦岗弟兄，有事同他们商量，要当心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暗算于你。 哎，我知道了。 敬德一直把谢红送到黄花山下，这才告别恩师，拨马回营。次日清晨， 罗成命人击鼓点将，众将来到了黄罗宝帐，罗成在帅后边落座，秦王搭个旁座。罗成骑军过卯，发放军情：众位将军，现在洛阳连吃败仗，想必不敢跟我们疆场对阵，我有一计，单等咱们准备好了，我到两军阵前一露面，那单雄信看见我必出来会我，我要激怒单雄信，激怒单雄信才能引出武王前来偷营，只要王世充一上钩，我就要日锁武王，这洛阳就算得下了。这事儿你们听明白没有？大家说，罗元帅，我们听清楚了，但不知怎么才能诱敌上钩呢？罗成说，我们先要故意做出一种兵骄气衰之势，我提出几条来，咱们演习一番。接着罗成就说了几条的办法。第一条叫悬阳击鼓。古时候打仗击鼓为号，当兵的一听打的什么鼓点儿，就知道上边命令是什么。现在呢，要用悬阳击鼓的办法，就是地上摆一溜鼓，上边搭个架子，把羊给绑在上边，用绳子把每只羊的前腿和上半身都吊在架子上，让后腿呢离鼓面半尺来高。这羊难受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以为要宰它呢，心里害怕，这后腿要蹬蹬蹬蹬蹬蹬蹬蹬，这一蹬在鼓面上就发出扑通通扑通通的声音，谁也听不出这什么鼓点来，敌军以为军令乱了。第二条叫恶马摇铃，夜里头叫马夫把夫子草料拌好，用缰绳把马头往起吊，让这些马看着草料吃不着，他能不叫唤吗？他这一蹭蹦脑袋，脖子底下的铃铛哗啷啷乱响，夜静更深，恶马摇铃。不知底细的人一听，准以为马夫睡着了。再有一条叫灯火不明，古时候营门挂着灯笼，里边是用牛油羊油做的蜡烛，灯芯呢是用苇根做的，蜡一点点烧化了，露出尾根来，就是灯花长了自然昏暗，怎么得经常有人剪灯花，只有经常剪烛花灯光才亮，这回故意的不剪烛花，要灯火昏暗，做一种昏昏沉沉的样子。另外一条叫梆鼓不齐，让打更的军兵胡乱打，二更梆子打定更锣，四更梆子打二更锣。还有一条叫老军相怨，有意分配一些老兵守在壕沟啊营门，让他们嘴里头埋怨统帅，说什么咱们这个当官的就知道喝酒，从早晨到晚上领头喝，喝了醉，醉了喝，万一对过，要是敌军杀来怎么办，我们就活不了了，嗨，他们喝呀，咱们也喝，做出没心守营的样子，也就是军纪不严。罗成提这几条呢，就是悬阳击鼓，恶马摇铃，梆锣不整，灯火不明，鼓号不齐，老军相怨，这就是故作诱敌之计。咱们把它演习好了，一切听我的军令调遣。白天呢，人马住在营内，一到掌灯，人马完全撤出去，埋伏在大营四周。一旦武王闯入这座空营，你们听我发号施令，伏兵四起，锁拿武王。大伙儿一听，暗暗佩服啊，此计甚好，就请您调遣吧。罗成说：“尉迟敬德听令。” 三，命你带领一支人马埋伏在正南方，当听到敌军进营号令，就把人马往西圈。好，就这么办了。尉迟敬德领令在旁边一站，第二指令程咬金听令。程咬金不乐意了，老兄弟，你还不如叫我阿丑呢，怎么当了元帅连四哥都不叫了？罗成生气了，现在我是帅你是将，我可不跟你打哈哈。程咬金在，命你带领人马前往正西方，当武王进了营，要从正西跑了敌人，就拿你质问。别看你抓住了盖雄，那是碰巧了，这次所拿武王，你要是再喝个醉嘛咕咚的找个地方睡觉，让本帅查出来可要重办你。程咬金说，罗元帅，常言说得好，家家卖私酒，不犯是好手。我有能耐，我找地方睡觉去。你有能耐，你查我，查出来按军令当斩则斩。你嫂子守寡，你甭管着好不好？哎，程咬金，这可你说的啊，咱们就这么定了，请。黑素梅、白素花听令，在。黑白二使上千十里，罗元帅哪方差遣？说到黑素梅、白素花，咱们得多说两句。这两个人呢、原来是孟海公的夫人，不过是有其名无其实。后来这两人看中了尉迟恭，双双投降，给尉迟恭当了夫人。这俩是武将，能耐都好啊。罗成说，你们两个人守在东方，东方甲乙木，武王进营，你们要按我的命令行事，违令者斩。遵令，遵令。尤俊达听令，在呀。本帅命你守在北方，如果有反王从你那里漏网，由你担当。得令。罗成继续点将，命令齐彪、李豹埋伏在营外的东南，屈突星、屈突盖守在东北，鲁明月、鲁明星守在西南，金城、牛盖守在西北，四面八方都有人呐。又请秦王千岁到东山坡上隐蔽，由徐茂公、刘文静陪伴。这刘文静是刘武周的谋士，刘武周死后也投降大唐。报的张清率领王爷的亲兵卫队布置完毕，众人各自做准备。罗成又把营官、营长、少官、少长、队官、队长、大小头目都聚集起来，向他们讲明诱敌之计，要他们按计行事。到了晚上，全军用过晚饭，一行行、一队队、一列列，陆陆续续地出了大营。从这天起，全军演习了半个多月。洛阳城里的密探已经看见了，看见唐营军纪散乱，老君相怨，就急忙向洛阳王报告。王世充这些日子不好过呀，盖雄一死，营中又缺少一名科敌之将，正在犯愁，军卒来报。洛阳王说，众位王兄玉帝，我们二更天登城观望。就这样来到城头，往北边一瞧，王世充说，王兄玉帝啊，我看唐营军规不整，必是那李世民呢、乐而忘忧，趁此机会咱们来个偷营劫战，一定能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，活捉小秦王，不知列位意下如何？南阳王朱灿点头说，好，应该这么做。窦建德、高谭胜也赞成，这里唯有孟海公和苏烈认为不可。孟海公说，我看敌营有诈，想必是故设假象， 诱我们偷营，且莫上当。苏烈说，如今两军对峙，咱们虽然折了几员大将，但是最终胜负未卜，还是看看再说。这两位都是有经验的将官，听他们这么一说，大家也就暂罢偷营之事。唐军的演习已到20天了，天天是白天回营，晚上出去，军卒将官不得休息啊，白天睡不好觉，晚上不让睡，程咬金就受不了了。老兄弟啊，你这计策不灵啊，啊，这20天怎么没有人偷营劫寨呢？罗成说，众位将军，我设下这条诱敌之计，可能被城中的某人看破，所以他们至今未敢偷营。不要紧，我还有一计，明天晚上我到疆场讨调阵，明天的半夜他们准来偷营劫寨，我们能打个胜仗。哦，元帅，明天你有何妙计？我明天到疆场亮相，把单雄信招出来，我故意惹他生气，夜间他准得马踏唐营，他一来，王世充不放心，必然带各家反王都到我们营盘，所以今晚上要好好休息，事情成败在此一举。中将说好，一切听元帅调遣。计已定，次日早饭过后，唐营内号炮连天，人还马战，罗成钦点3000人马冲出营门，越过壕沟，把大队亮开，当中竖起天下都招讨梳理兵马大元帅的都旗，不过正中间的秦字换成个罗字，儿郎们摇旗呐喊，向城头叫阵，哎，往里边给王志忠送信，我家罗元帅罗成逃掉阵喽。不用喊，守在城头的洛阳兵也看见了，打出罗字旗号，赶紧噔噔噔噔噔下城马道，直奔金殿禀报洛阳王，启禀王家千岁，唐营亮队叫阵，当见元帅的旗子改成罗了，大概是罗成出战。哦，王世充一听罗成也生气，好，我去看看。来到了城头，手扶垛口往下一看，可不是吗，正是罗成挂帅讨调阵。他命手下700官到驸马府给驸马送信，随后传令亮队迎敌。为什么给驸马府送信呢？因为单雄信有言在先，王世充请来武王，他就不上阵了，夺阵对面罗成露面，他才出马，所以王世充叫旗牌官赶奔驸马府见了单雄信。驸马爷，王爷派我来有要事禀报，今天对面唐营亮队元帅换了罗成了。啊，罗成来了？是啊。单雄信闻听气炸人肝肺，错碎口中牙，他来得好，来呀，备马抬槊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成